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路，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39尾号2917和136尾号2842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建行提供的旅行整理袋套装一份。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张金龙、王鹏导演完成的女性题材电影的名字是什么，答案呢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您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我们今天的奖品呢就是这部电影的移动电影院的观影票2张，每人2张。好，预祝大家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北京影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电影《出走的诺拉》制片人导演张金龙。您好张导，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一位呢就是电影《出走的诺拉》编剧导演王鹏，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我说了哈，两位呢是电影《出走的诺拉》的制片人导演编剧哈。那么我听说这部电影也是入围了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哈。两位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电影？ 这是一部女性题材的公路电影，可以说是目前国内的首部这样的女性的公路电影。那我们最开始想做这样一部电影的初衷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国内现在这样的电影其实比较少，我们也是本着就是关注女性想引起社会各界更多的对女性的一种关注吧。 嗯， 然后创作了这样一部电影。 其实说起诺拉这个名字大家并不陌生， 是 挪威的剧作家， 对， 伊波生的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就是诺拉。 诺拉，对。 当时那个年代呢，她就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一个女性的象征。 对，因为诺拉这个人物形象，她可能已经成了全世界的这样一个女性争取自我独立和自我意识的一个符号性的这样一个名字了。这个片名其实我们也想了很久嘛，到底就是怎样能够切合我们这样一个主题。 嗯， 最后选择用诺拉这样一个名字。 嗯，还是带有符号性的。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名字，其实大家一听就能够想象出来这个电影的内容是什么。 对对对， 在1923年的时候，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那个诺拉出走之后哈， 对对对， 当时他在文章当中就其实提到了哈，要不他就是回归，要不就是 堕落 是吧？那么你们这个电影想反映的是什么内容呢？ 其实鲁迅先生那个时候他对易卜生的这个话剧呢进行一个总结性的这样一个演讲嘛。 嗯， 那我们其实这部片子在创作之初，其实我们也想到会对易卜生先生包括鲁迅先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回应和致敬。我们觉得当今的这个时代 跟我们当时就是二十世纪初啊，包括十九世纪那个时候的这个整个的大的历史背景环境不太一样了， 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我们当今女性在提到自由或者女权这样的话题的时候，跟那个时候可能争取的真的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是整个大的他们在反封建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而我们今天女性其实已经，他们已经完全得到了这样的，比如说职业上的独立啊，包括婚姻上的一种自主的能力，但是当今女性有太多的这种生活上的迷茫，就是他们对自我意识觉醒的这方面的这个意识的提高，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唤醒他们这样的一个意识吧。 那您觉得要想通过影片唤醒的是他们什么样的意识呢？ 不要习惯于某一种生活。 我觉得两位都特别年轻啊，能方便透露一下年龄吗？ 我今年35岁。 张导您 32。 是啊，都特别年轻，而且是作为男士哈、 嗯。 那你们怎么在生活中能够感受和体会到女士的他们的这种迷茫？ 因为我们两个人也是已婚的， 嗯， 生活当中其实也给予了我们创作灵感，因为这个很多创作是来源于生活的。这部电影的女主人公，她的这个整个的人物轨迹跟我的太太其实很相像，也是给了我一定的创作的灵感。因为很多电影当中的台词，很多经典的台词其实是出自我太太之口、 哦、 是她说出来的。 比如说 结婚太没劲了，这个事结婚太没劲了这个事是我太太说的。 嗯， 因为她会说，她说可能我就是你的保姆或者像一个老妈子，她说我嫁给你更像是嫁给了一个儿子。其实我不太擅长经营自己的这种个人生活嘛，其实都是我太太在打理，所以她会有这样的一种抱怨。 嗯， 因为她会告诉我，她说家是需要爱的，爱是相互的。可能我的职业原因嘛，平时就是在家里面对她的照顾的一些方面，尤其精神方面的一些慰藉吧比较少，所以我太太这边就是会有一些，她不会经常去抱怨，但是她到了某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那您希望您的太太通过这部影片能看到什么呢？希望她看完这个影片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响呢？ 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吧，因为这个可能影片大家看了之后就见仁见智了。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无论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大家看过之后反响其实都不一样。有说我们两个人矫情的，也有说我们两个人就是无病呻吟的，什么样的都有嘛。但是赞许我们的可能更多一些，觉得我们两个的这个态度嘛，创作态度，那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这第一部处女作，两个男性导演，然后做了这样的一部电影，包括我太太， 嗯， 她也是对我们两个人吧，都表示还是支持和赞同的， 嗯， 觉得这样一部影片其实还是某些点还是能够触动他们的。 那张导，你当时是怎么想的要这个创作一部女性题材的电影呢？ 我觉得市场上比较缺。 嗯， 也没有想太多，我觉得做事可能年轻气盛吧。 嗯， 如果说作为一个制片公司，我们也是在预测就是未来的市场，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自身的这个条件，资源匹不匹配，还有一个就是近些年是没有这样类型片的，那我们就想，那我们做一部什么片子呢？然后就想到女性。其实没有太多的什么想法， 嗯，只是想到这个题材目前在电影市场还是空缺， 没错没错 啊，想填补一个这样的一个空缺哈、 嗯 啊，嗯，那最终你们两个就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题材，这个题材也是在预示着让女性去觉醒， 是， 但这个觉醒和易博生和鲁迅所说的觉醒是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的，不一样， 是吧？当然我还没有看这个电影哈、 嗯、 但是我通过您简单的描述，我感觉这个电影你们可能想表达的，其实女人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也不要做得太无私，是吧、 是 要自己心疼自己， 对 对, 对， 要自己去发挥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去发光发热， 对， 而不是把一门心思可能放在家庭孩子、 嗯、 老公身上， 嗯， 而是希望现在的女性有自己的职业， 对， 有自己的那种独立的光辉， 对对对， 哦， 这个因为在电影当中我们提到了女主人公的她最后的一句独白， 嗯， 这部电影的最后一句独白其实也押题的，就是说无论世界怎么变，都要好好爱自己。 那这个电影当中有几个女性呢？ 有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女性， 嗯 嗯，20几岁的、30几岁的，还有一位60几岁的阿姨，对， 哦。还有60多岁的， 对对对，就是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各自的这个身份和背景都不一样的。 你们选择20多岁、30多岁，这我能想象得到哈、 嗯嗯。 但是你们选择了一个60多岁的，这是让我没有想到的。 嗯哼， 因为 我做老年节目做了十几年， 嗯， 我对老年人非常了解，但是我觉得年轻人不会很关注老年人内心， 嗯，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会选择一个60多岁的女性， 嗯， 那这个60多岁的人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在电影中， 因为这三个女主人公，这个她们面临的各自的问题其实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我们20几岁那个，她可能更多的是择偶问题， 嗯， 逼婚的问题，家里面有逼婚的问题，还有她的这个就业的问题，包括一些性别歧视啊，职场当中的性别歧视都有的。那这个30几岁的这个女人呢，她主要就是针对家庭， 嗯，婚后， 婚后的这个与丈夫之间的情感的一些问题， 嗯， 那60几岁的这个阿姨呢，其实我们是想把这部片子致敬给所有年龄段的女性去看，那我们想就要把这几个年龄段都要涵盖到，然后最后60几岁这个，其实我们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嘛，也是想到自己母亲这个层面的一些女性。那这个60几岁的阿姨在电影当中，其实她是一位晚期的一个绝症病人，是一个绝症病人。那其实她一辈子把自己的时间都奉献给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后来她的丈夫把她抛弃了，她丈夫就是离家出走了，也走了。走了之后，但是她独自一个人把孩子抚养长大。后来当她就是年老的时候呢，没有人来照顾她，儿子在那个外面要打拼嘛，要工作嘛，她呢就在这个一个疗养院。一个养老院里面啊，自己所谓的这种带引号的安度晚年， 嗯， 但他自己本身非常的非常的寂寞，他其实想让孩子更早的进入婚姻。其实他的孩子很好，他的孩子在里面人设是一个心理医生， 嗯， 但是这个孩子呢，他能够医治别人，却无法医治他的母亲，他在救别人，却救不了他自己的母亲，那他反而成了他母亲的一个甜蜜的负担。那最后这个阿姨，他只是一个最简单的目的，他就说我一辈子的时间都给了别人，我只想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我自己为自己做一次主。就是我们觉得，就我们的母亲基本都大概都是60岁左右了嘛，他们那个年龄段的母亲一生当中其实真的就是一直在无私的奉献，那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把自己的时间都给了别人。到了他们真正该安度晚年的时候，60岁的时候，他们该何去何从呢？他们其实真的是应该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了。 其实他们一辈子已经习惯于付出了，当老了突然让他们就是说自私一点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做到的。 嗯，所以说我们的人设是比较特殊的嘛，就是他知道自己已经时无多，但是最后他想选择以出走的这样一种方式，让自己就是为自己活一次吧。 他所谓的为自己活一次，就是选择了出走。 对， 随心所欲一次。 对对对，就是最后的时间里任性一次，让自己任性一次。 嗯， 一辈子都没有任性过。 其实现在女性当中，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现实生活当中生活还是蛮压抑的， 是 他们身上所承担的压力一点不比男士少，在职场上他们是精英， 对 啊，然后在孩子面前他们是一个坚强伟大的母亲，在家庭当中他们又承担着家务啊，照顾老人， 对 啊，所有的一切， 对， 其实他们身上背负的这个比男人我觉得要承受要一倍多。 对， 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说当时夫妻两个人，这个男士回家之后什么都不做，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对，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干着年薪20万的工作，但他的妻子是在家带孩子的。结果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说妻子在家带孩子，比如现在你请一个保姆需要多少钱，做家务的保姆，然后带孩子的保姆有多少钱， 嗯， 等等，这样算下账来哈，说妻子其实一年如果把这些算在一起，她的年薪相当于15万。 嗯， 那么其实还有的妻子呢，在做着这15万的活之外，其实自己在职场上也同样在挣着20万的年薪。所以说有的很多的女性身上不仅是在无形的付出着15万的年薪的工作，同时也在挣着20万的年薪的。 对， 但是在家里呢，丈夫往往呢还没有这种觉醒，还依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所以女性身上可能真是承担的压力会更多。 对， 而反而呢，有些女性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个问题，她也觉得自己这样的付出是应该的。 对， 有些女性由于她自身的问题，她可能逆来顺受，或者是觉得就是应该做一个贤妻良母型的，但是他又很累， 所以难免他就觉得很压抑哈。 是，听到这儿我就想问，就是芳华老师，您是真的没看过这部电影吗？ 没有， 就这个电影 真的没有看过。 说的特别特别的，就几乎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您都说到了。这个女一号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妻子 啊， 就是一个全职太太。她原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职业女性，后来为了婚姻就是退到家庭，退居家庭。她的丈夫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她就觉得我是可以赚钱的，我能赚很多钱。我要需要应酬，那他就是在家里面就是那种我们说巨婴式的丈夫， 嗯， 他就是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就是这样的。 现在独生子女时代，这个巨婴式的丈夫特别多。 对，而且我们这个电影其实就是为了唤醒一些已婚的妇女，就是不要像您说的，不要习惯于这样的。我们就是要告诉他们，就是好多女性其实到最后她已经近乎于麻木了，就是我觉得这样照顾家人呢，就是应该的。她觉得其实我们说为家人付出爱、付出关爱是。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说关爱和这种关心应该是相互的， 互相的， 对，应该是互相的。如果得不到对方的一个回应的呼应的话，那时间久了肯定会有问题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还是我们骨子里的东西，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好，或者是封建的意识也好哈，就是虽然我们现在看得见的牢笼已经被打破了， 对， 但是女性或者是整个社会上思想上的那个牢笼其实没有打破， 其实一直都没有， 对，一直没有打破。 其实我们之所以设置这三种人设嘛，其实是我们两个有意无意的对中国所谓的那种三从四德的一种反抗。其实我觉得三从四德这个事情对女性来讲，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讲是一种精神上的禁锢。比如说这三个人物，其实它就是从父的、从夫的还有从子的， 对， 就是这三种人物。然后我们其实就想从，更纵深一点儿，做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三个年龄段的女性都有， 嗯， 然后其实无形当中是对这种所谓的一种，我不能说它是一种优秀的一种思想，我觉得到了当今社会，它可能是某些程度它有它负面的东西。 这个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来讲，我应该代表女性要感谢你们拍出这样一个电影来提示我们去觉醒。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我们女性自己身上没有意识到，倒是被男性看到了。为什么你们来做这样的这个电影？其实我觉得可能从男性的自身的内心的角度来考虑，你们更希望女性其实做一个独立自由的自己， 对， 这样她们身上闪烁的那种独立自由的光芒是你们最喜欢的， 对， 而不是那种小鸟依人的，纯的贤妻良母的，这样的人，是吧？可能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男性看待女性的眼光是也变化了， 对， 所以也是提醒女士。真的不要再用过去的这种眼光和标准在要求自己，也许你觉得你这样做的委曲求全呢也好，忍辱负重也好，就是你是很伟大的，但是你的这些付出可能在男人眼里并不见得是他们所认同的。 对，因为刚刚您提到一点，也是我们电影里表达的一个主题，您也说到了，就是最后这个女一号，其实她在旅途过程结束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了，也是身边的人来用语言刺激到了她，告诉她了这样一个真相，她自己突然也意识到了，就是她已经习惯于这种无私的付出，习惯于，其实她自身也有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她习惯于去付出，去帮助别人， 对， 但是其实她旁边的那个朋友嘛，就是那个二十几岁的那个女孩，在旅途当中突然告诉她，其实点醒了她，说其实真正需要帮助的是你。 那现在能不能这么说，现在的男性更喜欢的女性不是说是这个能够在后边说我给你做支撑，或者是说我不给你设置障碍就默默的付出那种，而是更希望是两个人能够携手共进。因为这个世界上可能男人一个人去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对， 也有很多的这个迷茫， 对， 是需要的是一个坚强的同伴， 对， 其实两个人是一起携手前进的， 对， 要的是这种感觉，是吧？ 对，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相对的概念，就是很多男性可能他对于自由或者障碍这样的一个概念，他其实是模糊的，他不知道所谓的什么是自由。男人所向往的自由和女人所向往的自由肯定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所谓男人眼前摆的障碍，面临的压力，跟女人所面临的压力，所谓的一些障碍，不论是社会还是家庭的障碍，也都不一样。所以说，男人有的时候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还是站在他很难摆脱男性的那种思维去说这个话。这部电影我们其实也是希望更多男性也来看，男性看完之后，我觉得是想男性能够真正的变化一个思维和一个视角， 站在女性的视角，真正以女性的那种思维去看待这个女性的问题。 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你们所想表达的这个东西，因为特别巧的是前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也是一篇网红的文章，是一个父亲写给一个儿子的，儿子结婚了，在结婚的这个时候父亲写给儿子的一封信，就是你结婚之后千万不要帮你的妻子做家务。他这个写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不要帮你的妻子做家务，你不要把做家务当作是帮助你妻子来做的事情， 他重点说帮助啊， 对，而是要把做家务也是你的责任之一。因为家务需要两个人来承担，这并不是说你妻子一个人的责任，因为家是两个人的。 对 啊，没有谁说一定谁应该去做家务。有的时候很多男士哈，回到家里觉得家里很乱的后会责备妻子，你看你怎么不收拾屋子呀。他们只会责备，但是说不会说动手去收拾一下。这个父亲想表达的其实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说等到家里乱的时候去责备你的妻子，你为什么不收拾一下，而是你要看到的时候你要主动去收拾了，去改变，因为这个家也有你的一半。所以我觉得这个父亲这个他所表达的意思跟你们这个电影中所其实表达的意思也有一致的地方，是吧？ 对对对。 所以看来是很多地方现在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了。 是是是，因为它是个普遍性的问题嘛。 对， 它并不是某个个案。 确实 是普遍性的 东西。对，但是确实需要女性看到这一点，首先自己要看到这一点，学会爱自己。特别好，真的是挺感谢两位的哈，拍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电影哈。这个电影我觉得真的是对于所有人来讲都应该去看一看，不仅是女性，包括男士，不仅是年轻的这个男性女性，也包括我们的父母们也要去看一看。因为确实他们习惯了付出了一辈子之后，到晚年之后应该想到为自己生活了。 对， 两位这是第一次合作拍电影吗？ 啊，长篇第一部。 长篇第一部。 对 啊，这个这是你们影青所拍摄的第一部吗？ 没错。 哦，第一部作品。 是的。 两位在创业的时候哈，来这个成立这家这个影青，影就是电影的影青，是青年的青哈，影青公司的时候，是当时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志向吗？ 我觉得志向就是聊到梦想了。我个人首先是电影梦。有了这个追求，我才去想做电影公司。那为什么想做电影呢？是因为一句台词、一个画面、一个背景音乐，它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而且我对这电影，我觉得它很神奇。所以呢，就想去做电影，然后就创业嘛。那做电影呢，就要先做电影公司啊。当然，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也在其他的公司这种一个是求学，然后这个打工。摸索的一路走来，然后觉得自己的资源啊、人脉啊各方面都可以了，然后就开电影公司了。 真正开起公司来的时候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吗？觉得还是说更难？ 更难，包括现在也非常难。非常的艰难。就这又聊到这个家庭婚姻了。公司成立八年了，然后对于追求自己的梦想也十几年了，如果要不是自己的爱人无私的奉献，无私的在家里去挺你，也不会走到今天。这恰恰是娜拉里边有很多这个包括自己包括爱人的这个影子。所以我就说一定要尊重女性。其实都在说男人很难，但是女人比男人还要难，这是我发自内心的。 在创业过程当中你们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的就是我个人往往会感到这种孤独，真的是很煎熬。就是你想要达到一个目的的时候，就是种种的这个阻碍，当然也知道这个不可能天上掉馅饼，真的是一言难尽。 就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是孤独者。 没错，他现实和梦想他是很残酷的。但你怎么来去取舍，那真的是在自己在挣扎。 对，多数人是不会真正的设身处地去理解你。 我看到这个王导三十几岁，但是你头发白了很多呀。 创作嘛，创作 是不是就是因为电影太这个？ 没有没有，我从来没觉得电影是一种煎熬。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都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无论是从最初就是构思一个项目，从一个点子一个想法开始，然后到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公司是小公司嘛，我们两个要亲自的去陪笑脸啊， 找投资方 啊，这样有时候喝得酩酊大醉的都就是经常的，然后 包括回来就是可能我这边创作可能更多一点吧。其实前几天我跟张导还在说，我说这个真的有的时候你觉得他脑子里有很多东西，你知道他有，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出不来，遇到那种创作的瓶颈其实也很痛苦。有的时候你一直在想，做梦的时候还在想这个东西。 就当你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这种煎熬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的过程。 就是我们觉得值得为他付出。 没错， 对。 当这种煎熬过了之后，能有成果的时候，过去所有的煎熬觉得都不是事儿了。 对， 是的， 对，对， 是的。 因为这个成果的话，其实也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别人可能说看到的只是一个成果，但他不知道这个过程。对， 嗯，《出走的娜拉》这部电影拍了多长时间？ 周期16天吧。 16天就拍完了？ 对， 这电影多长啊？时长 90分钟。 16天， 长片，对， 就90分钟的电影，16天就拍完了。 而且我们拍摄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因为这个外景地我们选在了山东的威海，就是一个海边的城市，非常漂亮。但是呢恰巧赶到了是雨季、 哦、 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嗯嗯， 哎，好像就是去年的今天开的机。 哦，那么巧啊。 好像就是，对，开的机。 太巧了。 然后呢我们大概拍了、拍到8月初我们就杀青了。 嗯， 但是呢因为实话实说，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成本非常有限、但是我们的主创人员都非常给力，然后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把这个项目就拿下了。 这半个月你们不得夜以继日啊？ 那真的基本是夜以继日，因为我们在抢时间嘛。 嗯， 赶到了那个就是那海滨城市那个雨季了，7月份进入雨季了。这16天的时间里基本有10天是在下雨。 哦， 有10天是在下雨。所以我们只能是几乎每天我们通告都在调，都在调整，都在调整，每天都在调整，不断的调整。然后其实真的就是抢出来的。这部片子其实可能看过的朋友会知道，这个片子其实里面我和张导这边也很清楚，里面有一些客观因素造成的一些固有的一些瑕疵，有很多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没有表达出来，但是确实我们也真的是很无奈， 也尽力了， 也很无奈，对，我们真的尽力了。 嗯， 对。 后期用了多长时间呢？ 后期的时间相对就很长了，后期我们大概做了将近2个半月。 嗯， 差不多2个半月。 嗯， 对，将近3个月的时间在做后期。对， 然后之后就上线。这部影片在北京的院线已经是演完了，应该是吧？上映完了。 对对对。 啊，那目前是在哪些地方上映？ 目前一些地方的院线嘛，比如说上海啊、广州啊， 嗯， 然后山东啊，这样的一些，对，还有四川一些地区，对。 是在分区域在轮流的上映哈。 嗯， 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这个观影券里边有移动电影院哈。 因为这个移动电影院也是一个客户端，我们的赠这个票其实是一个二维码， 嗯， 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然后登录这个移动影院的客户端，然后可以直接在线观看。 嗯， 对， 就是在移动影院上放映的、其他的这个还没有是吧？ 北京地区现在可能是就比较遗憾了，已经下线了北京地区。 哎呀，我还是非常期待这个电影，我也找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 好的，谢谢。 出走的诺拉。如果听众朋友对这部电影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移动电影院去观看一下哈。 是的。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再见。 女人的可爱你爱不爱，女人就像猫需要被爱，有时候轻快，有时慢慢来，有时很随性，享受意外。女人的姿态大多数无害，可谁都明白后劲澎湃，彼此舍利坏，谁更惹人爱，繁华里的甜也太厉害。女人的可爱可爱可爱可不爱，爱不爱自己坦白。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精